等的等照着谁，一场迷失了一夜，你的温柔该怎么给，冷冷的风冷冷的吹不停歇，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字影迷出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解答，那个人在天桥下留下等待工作的电话号码，我想问他多少人打给他，随手翻开电话上那本字影迷出心灵的密码，我的未来依然没有人解答，小电话失了一夜，我的朋友还剩下谁，冷冷的心冷冷的梦在哽咽，两个人失了一夜，抱得再紧也不能睡，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冷冷的你冷冷的泪湿了眼。 继续来说跑步，本质上呢，运动对人体生命健康的利好只是在一个区间上发挥作用的，低于这个区间呢，人体各项机能包括运动系统、循环系统、代谢系统、内分泌系统等等都会退化，那高于这个区间呢，人体的各项机能趋于过劳，比如说跑步过多的人膝关节呢是会过劳的，通常呢会产生关节积液和软骨慢性的损伤，运动也要讲科学哟。下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和光良的合作，叫做只能抱着你， 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有些在意，给他伤了心才想他可以找你，好想这样抱着你，我知道你现在伤心，想有人陪你只是如此而已，不知道不明了，抱着你我的泪却为他而掉，

欢迎回来，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在动听加速时间等着你，为你奉上好音乐。下一首歌呢，来自陈楚生，叫做且听风吟。纯净呢是陈楚生声音的一个重要特质，陈楚生的声音当中没有任何的杂质，就像是空谷之中的足音，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的喧嚣，陈楚生的声音成为了都市人疗伤的非常好的办法。一起来听这首且听风吟，来自陈楚生。 且听风吟，为你为你，当离别时歌如狂流转四季，问你问你，南去何故奔往，总是风雨留子的雨，落日故人的情最难忘。且听风吟，等你等你，暖一壶酒归故乡，无言天地是你是你，回首暮色苍茫，仿佛琴上埋的姑娘，流水挥的指引都共此时光。看见风在你的眼里自由的穿行，这自由值得继续。听见风在我心里像一声叹息，说那些你的故事。山林里风歌唱，一重重如海浪时，你的目光。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是跑步需要注意什么呢？有益健康的跑步应该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呢是适时，有跑步习惯的人呢需要根据自身的年龄选择跑步量，随着自身年龄的增大要适度的减少训练，同时呢要注意跑步时令，比如一个夜猫子型的睡眠者没有必要强制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晨练，可以把跑步安排在下午或者是傍晚。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下一首歌来自梁咏琪，叫做蝴蝶吻。 是万岁今天才发现，现在用我是最好时间。你的眼是湛蓝海洋，你的笑是银色月光，洒落我心上心口里飞翔。 Thank you.

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欢迎回来，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周慧。周慧用独特的角度清洗着城市情感的龌龊，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她的声音里。这就是周慧，一种由天赋和感觉形成的音乐天使，摒弃了做作，摒弃了虚伪，用心来唱歌，用情来和弦。一起来听《爱情无关是非》。 看不见，也不是分不清。 自己写在你眼底。

祝你上天留着金地，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难抵的鲜明，爱也像街上的光影，像有着心事的一张表情。心事的一场表情， 既然说跑步有哪些科学的建议呢？试体一定要试体，根据个体差异安排训练计划。个人的个体差异不仅表现在性格、长相、声音等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象层面，人体内部的肌肉比例、柔韧性、心肺耐力、抗乳酸能力、抗疲劳的能力、关节软骨的抗冲击能力等等，也是有着千差万别的。听从自己身体的召唤，不要去刻意搬别人的训练计划。怎样科学的跑步你学会了吗？下一首歌来自朴树，叫做 No Fear in My Heart。 你在躲避什么、你在挽留什么、你想取悦谁呢？

跑步的时候，如果遇到了伤痛问题该怎么办呢？当在跑步训练的时候遇到了肌肉关节疼痛或者其他不适，一定要及时的调整。如果不适感不能排除，要停止训练，进行休息疗养或者咨询训练专家，找到问题的症结并且解决问题后再进行训练。困了累了你就休息会儿。下一首歌来自娃娃，漂洋过海来看你。 继续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因为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因为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因为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一些不堪睡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无法抹去，明明你的承诺，你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顾及，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爱你，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得不能自己，多盼你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就是动听加速时间，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有好音乐陪着你哦。下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叫做《第一百个我》。容祖儿特地抽空远赴台湾拍摄了 MV， 这是她第一次与导演陈映蓉合作。 MV 当中呢，容祖儿同样是一位女明星，长期活在备受关注的环境当中，所以呢，角色有着对人欢喜被人愁的复杂心理。就在女主角经常出入的酒店当中，她遇到了一位沉稳的男主角，慢慢地培养出一段感情故事。一起来听到容祖儿带来《第一百个我》。 他说我总是笑着的，他说有九十九种我，开心着，同时担心着，在这里只穿白色，看漫画，配咖啡，只饿，假装勇敢，却胆小呢。他不知道我们说的第一百个我，用小小的脸装扮孤单的生活，希望下大雨，然后喝一杯可乐。眨眼，下一个工作来了。 感觉从来不曾有，左右每天思绪每一次呼吸，心被占据却苦无依，是你让我着了迷，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

前的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一个妹子对你频繁的眨眼睛，你会不会想入非非呢？想告诉你的是，妹子一般比汉子眨眼睛眨得更频繁。有研究显示啊，妹子一般呢每分钟眨19次眼睛，而汉子呢每分钟只有11次哦。下面这首歌来自一位大眼睛的歌手齐秦带来《迷路》。 你和我走在爱情地图，想找到通往永恒的路，却各自希望对方能让自己主导，两人共同的幸福让一场旅程变成一赌注，正直人聪明的人糊涂，在不觉间曾误入歧途，而等到我们终于蓦然惊觉前方再也没有去处，回首又已经点燃不出来时的路， 在的眼泪，整个是绝望和心碎。我可以看见你眼中伤悲，那一双爱笑眼睛